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比较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是可能房价的猛涨，是吧？这个去年，从去年这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到今年这个情况好像还在持续，所以说对于那些未来还有一些理想有梦想的那些年轻人来说，可能买房这个事情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压力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很现实嘛，是吧？虽然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但是吧，这个我在网上看过另外一句话嘛，就说如果你要穷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你将面对的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将会有诗的苟且和远方的苟且。所以说这社会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现实。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吧，坚定自己的一个信念啊，认准自己的一个方向，脚踏实地的走下去，我相信未来还是会是很美好的。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和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和慌张。在离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少碰见来到人世间，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和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少空前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受空前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搞完力，搞完力，搞完力，搞完力。 翻天， 在漫游嗨翻天吗？ 好，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名称有所改变，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回放，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了。那今天这期节目要聊点什么呢？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经历，就是今天下午小美去了一个密室，然后我就发现吧，现在这个密室逃脱做的，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叫做人生在世，什么全靠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有道理，真的就是你要是想在江湖上闯出一片天的话，没有一点演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演戏有一些些关系，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话剧，而且具体来说呢，它是一部歌舞剧，再具体来说呢，它是一部和这个二次元的元素有关系的歌舞剧。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男左女右话剧团30届团长、现任指导老师 Our Time 的编剧导演范范。欢迎范范，也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漂亮妹子哈。还有我们这个男左女右话剧团的现任团长，也是这次冬季双拼公演的总监制文彦彤，欢迎彦彤。还有我们这个青年配音演员 Our Time 当中毛志强的扮演者博尹，欢迎博尹。以及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的冬季双拼公演总制作默默，欢迎默默。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哈，因为你看你现在看的就是通过 B 站收看节目的小伙伴，是不是？其实还有收音机前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也非常想听听你们的声音，所以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啊。为什么还想了一下？欢迎默默，欢迎四位嘉宾的到来。而且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要聊一个和二次元元素相关的这个歌舞剧嘛。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歌舞剧的一些就是大概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晚上是在青兰剧场刚刚的圆满演出成功了，是不是？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演出呢是两个剧目合演。第一个是一个经典剧目，是丁思林先生的《压迫》，另外一个是由我编剧导演的一个歌舞剧，叫做《Our Time》。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他们那一届的一个毕业的大戏，然后讲的是大学男生宿舍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主要是发生在大学男生宿舍啊，几个男孩子，然后突然意识到，要不然我们就天天都在打游戏，我们不如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他们就拉着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想发展成女朋友的人啊，一起组成了一个战队 就拉着很多妹子组成了一个战队，是不是？ 对，就打游戏的故事。 所以这一部剧里面会涉及到电子竞技的元素，然后也就是在演出过程中也会涉及到 cosplay 这个元素，对不对？ 对，里面 所以 里面有很多那种非常就因为我们不是光从主舞台上出现角色，还有从观众席上出现，然后我们的那个角色 cosplay 的角色在那个观众席上出现的时候，底下观众就哇哦哇哦，他一直这样子。 是不是因为三次元的小伙伴他很好奇我是在做什么事情？ 对，还有就是那种 突然从人群当中冒出了一个伊泽瑞尔啊什么的角色、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像就是因为这一部戏剧当中是会涉及到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然后也有很多小伙伴，尤其是90后、00后的小伙伴，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玩这些游戏，所以可能真的是非常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聊聊 Overtime 这部歌舞剧制作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FM98.2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来跟我们同步的收听收看节目，同时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也会非常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0，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 萌妹游戏。 声优， 灯泡大神，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大家听好了，一共有4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男左女右话剧团30届团长现任指导老师 Overtime 编剧导演范范，欢迎范范。 大家好，我是范范。 以及男左女右话剧团现任团长冬季双拼公演总监制文彦彤，欢迎彦彤。 大家好，可以叫我彦彤 啊，烟囱，所以你们都也都是经常会用谐音称呼相伴，是不是？ 对， 我特别讨厌这一点，因为我的那个本名也会有一个谐音是梅哲，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所以我好讨厌你们用谐音称呼对方这件事情。开个玩笑啦，继续介绍，还有我们的青年配音演员 Overtime 当中毛志强的扮演者博尹，欢迎博尹。还有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冬季双拼公演的总制作默默，欢迎默默。 大家好，我是默默。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次男左女右话剧团，可能现在很多就是收听和收看小伙伴的小伙就收听节目的小伙伴还处于比较懵的状态，男左女右话剧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那我来介绍一下。然后如果我说 指导老师先指导一下，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下，是不是 就是我们是北京印刷学院的一个学生团体。 厉害了。 然后成立于1983年， 1983年， 可能比我们都大， 是，而且可能也比绝大多数收听收看节目的小伙伴都大。 对，然后是我们学校在成立初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社团。然后也是一直坚持的在做话剧这一个纯艺术领域的一个这样的社团。今年应该是第三十五年。我们每年呢都会有自己的专场表演，然后也会参加很多的比赛。此次呢也是2017年的一个总结。然后男左女右话团呢也是除了在学校里面演出，也希望可以跟更多的观众们见面，所以我们也一直想往这个社会上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所以就会租剧场啊来做公演，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话剧团真的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刚才在介绍范范的时候我注意到范范是第30届团长，是不是？然后现在一共是有走过35届、也就是每年大家都会选出来一个团长来领导这个团队走下去吗？ 对。 那看来团长肩上的担子一定是很重的，是不是彦彤？ 对，但是之前的团长也会来帮忙 啊， 像范范还有我们的默默。 默默也是之前， 我是34届的。 34届的，哇，那等于是大家其实可能从学校毕业之后也会非常的关注着这个集体的成长，是不是？ 对。 其实就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像我们这种非专业的团体，他们可能在上大学之前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他可能觉得就是话剧很有趣，哎呀我随便来玩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同学在参加了男左女右话剧团以后呢，他突然意识到，哎，我可能可以从事演员制作或者是 表演方面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走上了这样职业的道路。就比如说那个默默， 我就是 啊，默默， 嗯，我就是上大一之前完全基本没怎么看过话剧，或者就没怎么接触过，嗯、然后就是。 怎么突然感兴趣了？ 就社团招新，我就觉得哇，这个社团学长学姐都好厉害， 好看、啊、 就好看，然后学长学姐都好厉害，就好想加入他们，然后想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就莫名其妙感觉入了某种邪教一样。 这就是论颜值对一个社团成长的重要性，是不是？ 对，就一进去就感觉出不来了。就虽然现在已经上班实习，对，我现在已经。就也算是 是个社会人了， 对，是社会人， 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舞台监督啊这方面的工作。 哦、嗯， 就是在北京做的几个那种公演的商业的性质的这种演出，他、是有参与的。 其实默默就是代表了可能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相关专业，但是通过这个社团，真的变成了话剧圈里面的这个一份子，是不是？我还真想问问，因为这是印刷学院的一个社团嘛、那在印刷学院里面有没有和话剧表演相关的专业？ 没有。 哇，那为什么会想到就是真的是把一个话剧社团这样去认真的做它，认真的去栽培？ 其实因为这个问题要问1983年成立话剧团的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好像是上一届的北京大学生戏剧节的时候，陈丹青先生去了，然后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看一个大学是否是厉害的，那我们要看他是否有话剧社，是否有摇滚乐队，是否有诗社。其实那可能对于我的理解来说，就是每一个成年人或者每一个青年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会和艺术有接触，会和那种向往自由的艺术有接触。但我觉得话剧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表达自我、享受自由的一种方式。 问我们的这个博尹彦童认同这个观点吗？ 其实在我这三年吧，我今年大三，就是范范说的是一种，那我然后下面的好多部员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加入社团，然后体会到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东西，一种完成满足感吧。 其实说到这块，咱们就不妨回到这一次的演出，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晚上是刚刚演出圆满顺利的成功的结束了，是不是？而且之前我也知道，就是大家为了能有一场圆满的演出，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在里面的。范范，从最开始筹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这个剧本应该是从2017年的3月份开始写的， 也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但是在把这个本子拿给我们话剧团排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半月左右。包括这个唱歌啊、跳舞和台词和这个整个的合成，大概也就用了一个半月。然后确实很辛苦，因为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结束我们这个演出嘛。上个星期大概大家已经连续 五天 不眠不休， 对，大概就是每天那个要排练到早上起来4-5点，然后可能收拾一下，有些东西需要就布置啊、准备啊，然后下午1-2点又开始排练，这样的转了一周，然后前面是天天都在排练这样的状态下， 所以对体力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而且我们知道，就像 Our Time， 刚才范范也给大家做过介绍嘛，就是它可能会有这种二次元的元素在里面。当时为什么要想到去写一部这样的剧本？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二次元文化在整个主流文化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东西，或者说它的垂直性是很强的。为什么要去触及这个领域？ 首先我本人是一个二次元的 爱好者， 对，对，所以我就是自己也是 经常混迹于 B 站的这种， 对，也是一个 coser， 然后原来也在做这种动漫的舞台剧，然后今年呢是想说正好是回来可以跟话剧团一起做这样一个作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是受到了一部国产动漫的影响。这部动漫是《撸时代》，它讲的专门就是 英雄联盟 啊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正好我觉得可以把 cosplay 的东西，我擅长的东西融入到话剧。然后歌舞剧的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做了30多年话剧了，然后今年这个全国的歌舞市场特别好，引进了很多百老汇的戏，然后你就看着看着就手痒脚痒，对，就想跟着大家一起做，所以说我们今年就不如就努一把做一个歌舞剧。 所以我真的是就开始听你说是一个歌舞剧的时候有点小的吃惊，因为我知道现在确实有二次元的这种舞台剧或者说话剧或者舞台剧，但很少说做成歌舞剧这样专业性比较强的一种艺术形式。当时不怕说很难操作，就不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留个后路？ 就是我这两天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你们好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大家都不敢做。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后害怕，确实挺害怕，就是不能给观众呈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想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几个又商量过，哎，觉得好像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我们就去试一试。另外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动漫市场其实是蓬勃发展的，也有很多专业的话剧团体才开始做这个动漫方面的专业的舞台剧， 是 包括我们可能知道的《全职高手》，他们有在做这个戏，然后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受日本方向的那个影响，就是火影忍者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我们整个中国的市场都可以把二次元和专业的话剧或者是更专业的音乐剧啊都 融合 在一起做。 而且我知道就是像博影是男作女话剧团的吗？其实并不是，是不是？ 不是，我是范范的朋友，然后他说正好这边有一个角色，然后就挺适合你俩，然后我就，而且这个角色对我本身也是， 然后你考量了一下，哎，是个主角，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一下。 他一开始问我的问题是说我需要唱歌吗？我说还是需要唱的，但我需要跳舞吗？那我考虑一下吧。 博颖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其实是做什么的。 我其实是一个配音演员嘛， 配音演员。 我那个，哎，怎么说呢？我台词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非常不擅长用表情啊、肢体啊去表演东西，尤其而且是跳舞这种事情。我平时工作都是缩在一团，然后只说话就好了吧，就这种的。就非常不适应。 等于是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颠覆。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选角。我们知道一部戏的成功，除了剧本好、本子好之外，也需要这个演员非常合适。那是不是选角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其实还挺困难的。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学生社团，我们演员基本上都是从学生里面挑。但是就是学生 没有相关专业呀， 没有很多，就是不会有很多受过专业训练，就所以说他的唱歌跳舞包括一些表达就是不会很 到位， 很到位。 而且好多人会受次元壁的影响，就会卡在那里，就很难受。 是这样，就 是、 是 什么意思？ 我们老说三次元跟二次元之间有一道墙嘛，那其实在我们在做这部作品的时候确实遇到了这样一个屏蔽，是因为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一个二次元的 用户、 然后但是我在跟他们讲说，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戏是关于英雄联盟的，我们现在你现在跑到下路塔下了，然后他就会问我下路塔下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可能本身对这个游戏对这个文化并不太了解。 对，所以我们在前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让演员去了解我们做的这个戏的背景，包括这个选角方面呢，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学生社团，所以很多角色呢是要贴近这个演员本身去写，就不能说是我写好一个角色我一定让大家来匹配，这样可能会比较困难。 所以范范在写本子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大概有主演是谁这种考虑了， 就这个戏就是 为博颖量身定做。 对，就没有他其他人没办法演。 所以博颖你是已经被架上了这个高度没有办法下来了。 对，但是就我们俩私下关系非常好嘛，但是一听说唱歌跳舞，我本身是非常抗拒这种事情的，我是比较想逃避的，一听唱歌跳舞，哇，这是我死穴呀，不行，我来不了这个。然后哎，关系在这儿，算上吧，硬着头皮上吧。重点是就唱歌跳舞也就算了，重点是中间还有一段戏就非常的羞耻要穿的，我就 我大概能想象到是什么样子的 play。 就是他在里面他自己在打游戏嘛，然后他就扮成他那个游戏里面角色的那个人物， 但那个角色是一个女性， 是那个英雄联盟中的就是治疗型的角色，是一个女性角色 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英雄联盟里面治疗性的女性角色都有哪几位。 可以说这个名字吗？ 可以说， 是索拉卡 啊， 星子。 哎， 就非常羞耻。 我知道今天范范还给我准备很多图片，里面有没有？ 没有，竟然没有你的羞耻可以，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当众出行了， 所以有点遗憾。 其实刚刚聊到的就是可能大部分同学也没有很受过很专业的训练，但是大家要做一部歌舞剧就必须要经过这一道坎儿，就必须要经受非常残酷或者说非常辛苦的一种练习。那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或者说排练当中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燕童来说好不好？ 其实还好，因为大家 在一块排练，虽然强度大，当然大家这个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嗯， 然后就是随着排练越来越深入，然后就大家就是 我们先说说这部戏大概需要多少个演员，就是你们有计算过演职人员多少？ 演职人员演员加起来应该是 20， 小30人，然后演职人员加起来大概是40人左右。就说到这个演出当中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其实刚才烟筒说到就是关系越来越好，但其实我们有两个人就是关系越来越差，就是我们的 这是你和博颖是吧？ 不是，就其实他来的时候最后为什么敲定的，就是我跟他说你长这么帅你不上谁上呀，那好吧，那我就 吃这句话 勉为其难的上吧。 好像有点懂了是吧？ 对，是博颖和就是在剧中要跟他发生感情关系的那个女孩子。 两个人演完戏之后就有劲了吗？难道 就是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 就是这样的吧，就是 人家都是因戏生情，你们两个因戏绝交是什么情况？ 就是他也是大一新生嘛，他就不太擅长，就是也之前也没有演过任何话剧，他也不太擅长这方面。然后我呢就可能相对来说文戏要擅长一些，然后他唱歌会好一些，中间有一段他的 solo 嘛，然后平时呢就是一开始我就老去教他台词嘛，就教他台词，然后一说他就经常，我可能有时候有点严厉什么的，然后就不高兴， 严厉的老师。 然后有时候我要那个什么低声下四的那个， 那你到底是严厉的时候说还是低三下四的时候？ 就是我比如说在排其他群戏的时候，就看到角落里面有两个人，然后就默默的，要么就一个人女孩子教他唱歌，要么就是他教那个女孩子说戏，但是那就他是那种你再给我来一遍，不行你再来一遍，你这个评色没有清楚。然后最后那个女孩子有一天晚上终于加了他的微信，说希望我们明天不要再见面了。 原话就是这样 啊？不是这样的。有一天呢，我做梦，我梦见在排练，排练的时候 梦见在排练， 然后我第二天又去排练了嘛。第二天一聊天，他也梦见在排练，梦见我在教台词。 等会儿你是在秀什么吗？我怎么觉得这样这个故事的走向好像 有点饱，不想吃。 好，下一个话题。 反正女孩子跟他说：“我们梦里不要再排练了，就 我们梦里不要再相见了， 对吧？梦里不要再相见了。” 我发现了你们就是在秀。好，下一个话题吧。除了这个之外，在排练当中，大家分别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我们上半场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制作部有没有要讲的小故事？ 默默这边， 我们应该是比较辛苦，因为都是女孩子，然后。就大家排练完之后我们还要一起做道具或者怎么着，但是我们莫名其妙每天晚上都要蹦一次迪，就 排练这么累还有精力蹦迪， 就很嗨，就困了，靠什么行，就要靠几首欢脱的音乐。 导演，你知道为什么演员天天白天训练的时候 现在找到原因了，就下明年就给你们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舞蹈部，怎么样？ 可以， 尤其因为我们有一个道具是一个2层台，它是很像一个凸出来的舞池一样，就很合适。 对， 所以大家没事儿就是排练辛苦的时候就蹦蹦迪解压，是 吗？踩在台子上说来我们蹦一段，就是这样的。 范范知道这件事吗？其实是知道的， 其实是参与者之一。 也蹦过。 半分钟前你还在 装模作样，对，装模作样怎么 被 拆穿了呢？真是。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家还是苦中作乐的。 对，还是有苦有乐。快乐比较多，对吧？ 是，而且刚才这个默默也提到过一个，就是大家的道具都要自己来做，是吗？我以为像这种比较高大上的社团，难道不应该是让外面的人专业的人来做道具吗？ 就我们学生社团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对。然后在此也非常感谢我们有这回有很多众筹的朋友来帮我们， 其实是开展了一次众筹。 对， 当时谁最先想到了？哎，我们要不众筹吧？ 就是我们三个一起想到的吧。还有我们的那个总宣传杨梦达，对，我们想说，哎，不行就众筹。 众筹的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那个有1/3的经济是从这边来的。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 是的。 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 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来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男左女右话剧团30届团长，现任指导老师 Overtime 编剧导演范范。欢迎范范。欢迎范范啊，再给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范范。 是，还有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现任团长，冬季双拼公演总监制文彦彤。欢迎彦彤。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青年配音演员 Overtime 当中饰演毛志强，就是男主角的扮演者博颖。欢迎博颖。 大家好，我是博颖。 还有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第34届团长，冬季双拼的总制作默默。欢迎默默。 大家好，我是默默。 我现在突然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我身边坐了3位团长。 压力也更大。 为什么？ 你这边 他被夹在中间是吗？ 我是被请过来的外援嘛。 不，你是男主，男主在剧中是挺有地位的哈， 就是长得最帅的男主。 长得最帅的。 这部剧的男主是被所有人欺负的那种。 为什么？ 就是我们宿舍四个人嘛，就我这个角色是最没有人权的， 就老妖那个。 看现在因为就首演已经结束了，所以稍微给大家剧透一点点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 没问题。 我们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四个男生在一个宿舍，都是网瘾少年，是不是？ 四个那个打游戏嘛，一起就是四个同学一个宿舍的嘛，所以平时没事干就一起打游戏，然后就比如说外卖来了，就会让我这个角色去拿。 为什么 离门最远？ 就是尽管我离门最远。 所以你是老好人的角色了。 对。然后就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要选英雄嘛，他们就会趁我不在给我选辅助的位置。 因为所有男孩 就 想打那种输出那种位置嘛。就被欺负的。 确实博音长得就 要帅气， 很容易挨欺负是吧？ 比较像主角。 谢谢。 是刚才其实说了，就是这个 cosplay 包括英雄联盟是和很多90后00后的生活离不开的。我不知道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打游戏吗？ 打。就是网游啊，手游啊，单机游戏啊，我都玩， 一直都特别喜欢。 对，从小喜欢。 其他几位呢？ 可能英雄联盟玩的少一点，但是别的游戏追番什么的都还挺热衷的。 所以还是挺喜欢这个二次元这块的，是不是？ 对。 是不是因为老师现在在听着，所以不敢说自己天天玩游戏呀、追番呀，这大学生活都怎么做的啊？ 我们打游戏都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带着我们打。 不，你们是享受自由的人，好不好？ 现在的大学都已经这样子了吧？ 就现在有的大学应该是有这种电竞的 专业。比如我们大学。我们当时有一期节目，就是还请到了我们的老师。在学校的时候都可怕他了，因为就是他会经常你不好好练声就训你，不好好录作业就训你。结果现在这位老师，大家猜在做什么？开始教大家打游戏。然后要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英雄联盟的解说。我当时就想，天哪，为啥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候？如果我在学校的时候有这个专业的话，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电竞解说小美了。可能就不会在漫游嗨翻天的舞台上看到我了。 那还是这样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每天打游戏会很担心。但没准儿打 打游戏打得好也是一条出路，是不是？ 对，尤其是我特别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今年的年初还做了一个关于王者荣耀的戏。 哦， 然后当时是演给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的， 然后小学生的家长是不是写了联名信进？ 哎，但是就是意料之外的是，家长们都很喜欢打王者荣耀。所以就是带领那小他们的孩子们也这个氛围是非常和谐的，所以我可能就觉得我们长大了这一代，就我们这个剧也叫我们的时光嘛，就是我们这一代长起来的这个人生可能变得不一样，大家都是以游戏作为陪伴这样子。 是我看弹幕当中大家说给你们一副麻将都可以上天了，为什么明明大家是凑在一起打游戏，为什么突然变成凑在一起打麻将？这是穿越了时代是不是？ 就是博引先叫麻将，然后我们四个人打麻将， 打麻将， 你们四个打麻将， 就是咱们四个， 我们四，你们四个打麻将然后我呢，我解说麻将呢 可以可以，现在就是那种电竞解说麻将， 不太会打吗？现场会打麻将的举一下手好不好？ 就点和 你们都会打麻将难道我不是，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吧？ 就我们那个坏团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功能，就是排练完了以后来我们搓一下麻， 看看啊，这个男左女右话剧社是北京印刷学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社团，在这社团里大家都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技能呢？蹦迪， 打 麻 将，斗地主， 斗地主 逛三元。 哎，你说这个三位团长坐镇说说这样的话，你们不怕下一年招新都很困难吗？ 这是一种就是非常好的宣传吧，就如果你热爱电竞，如果你热爱蹦迪和麻将，你就来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一定 这是你们的话剧团的企业文化或社团文化， 从今天开始就定这个了，记住了吗？ 吓得我们燕童瑟瑟发抖啊，谢谢团长开个玩笑，就是言归正传，我们还说到这次演出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说是歌舞剧，除了大家演员在台上唱歌跳舞之外，也离不开这个管弦乐团的伴奏，我们也是请了这个专业的管弦乐团做一个现场伴奏，是不是？ 嗯，对，就是一般来说歌舞剧都是要有现场的乐队的伴奏的， 是。 然后我们这回是找的我高中的母校的乐团，北京市第109中学金帆管乐团，然后也是我的同学在指挥。 那乐团的成员岂不是高中的同学吗？还是他们已经毕业了？ 他们已经毕业了，是一个毕业生的乐团，然后在此也感谢一下各位。 哇，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演员本身可能自己的经验会少一些，再跟管弦乐团做配合的话，就会更加加大这个难度吧。 难度非常大，而且我们排练的时间会比较少，因为大家都有其他的工作嘛，像毕业生他们也只能是周六排练。我们加上正式演出一共合过四遍乐队。就是我把谱子交给乐团，然后他们开始排练，然后到我们整体完成，一共只走了四遍。 我看大家弹幕当中有说子墨打麻将打得特别好，看来是有小小的间谍出卖了你，你知道吗？而且我看大家还就是真的是会很惊叹于还有现场的乐队去伴奏这个样子，能不能讲一下大家平常是怎么去配合的？就是你们会在哪个关卡是比较就是难度高的地方？ 就是对于歌舞剧来说，它不是一首完整的一首歌，它里面会穿插一些跳舞的部分，然后说唱的部分。 是， 那可能这些需要去跟乐队去合这个节奏，合这个空拍，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而且就是我们的演员不是非常专业，所以有的时候，这句话是一个空拍太紧，我们叫什么layback是这么说吗？就是要先说话，然后再起拍子，然后这样子他可能刚唱出来他就慌了，他就要等两句，然后我们那鼓手小姐姐就也会不知所措，大家都一起不知所措，这可能是排练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那其实作为导演在现场会很着急吧，就是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这边还互相等来等去 但是大家都着急，就是， 有过在现场发飙或者说在现场崩溃的时候吗？几位主创， 我有吗？我有现场 没有 急过吗？ 没 有没 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看着我的眼睛， 没有没有没有， 特别好， 不存在。 就是排练当中好像 看着我的眼睛有吗？ 看着我的眼睛有吗？ 没有。 排练当中我倒是知道好像是三四个人有哭过，但是他们都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很着急，就这句话他唱不好，然后可能有些女生就是哎呀我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努力啊，然后他就会在旁边偷偷哭，但是他哭的声音太大就被我听见了，然后我就只能把他拉出去，然后说，哎， 哭什么哭再哭再哭出去。 我是这样，你怎么了？ 然后小妹妹哭得更厉害了 可能被我吓哭了是吧？ 反正就还是有一些、还是我还是挺着急上火的，但是大家是一个团队嘛，相信别人，相信团队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而且我刚刚看上半场，其实就有人说说这个唱歌跳舞好像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那这种有速成的办法吗？ 不存在的。 就是 就比如说那个博颖说自己不会唱歌，然后也不擅长跳舞，那你是怎么很迅速提高的？ 我就 嗨 嗨， 就是重复，他会一遍一遍的找别人教他，就在这一段的词儿要怎么去控、怎么去进，在哪一个点儿、他可能听不到那个节奏，但他会找人帮他把歌词分好段、这段我从这个字儿进，对，就会稍微好一点。 就我们可能一个月没办法把一个人变成朗朗，但是我们可以一个月的时间让一个人只会弹一首歌，这可能就是一种速成的办法。 所以其实所谓的速成还是大家的辛苦去练就的一身本领。现在怎么样、现场能来唱一个吗？ 我今天 给你一点给你一点惊吓。其实我就那么一说，没有让真的。 那就好， 你还是不太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套路， 可能 就是以欺负嘉宾为乐， 为了珍惜观众的耳朵，所以就不让他唱了。 下回好不好？或者你记一个这个，寄一个你的 MP3 什么的也行，我帮你放一下。 过年的时候是吧？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今天范范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现场演出的一些图片好不好？我们先来从第一张开始播放可以吗？ 可以，一张一张说的。 好，错了，翻车了。看这个是、 这是我们最后的合影、因为我们这个 Our Time 最后有一首主题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当时也号召所有的观众可以举起自己的手机和我们一起合影。 哇，很感动吧，就是拍下这个照片的时候。 哦，很感动， 因为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座无虚席， 坐满了，然后后面还有那种就是拄着拐杖的老奶奶。 小伙子我坐哪儿啊？然后小伙子说，奶奶你坐我背上。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这个是现场有，是范范。 对， 对，就是今天是我的 生日， 对，半半百生日，22不算生日， 半半百算一下，生日快乐，范范， 谢谢。 所以昨天在现场也有一个现场过生的环节吗？ 对， 你知道吗？这是提前安排好的吗？还是大家给你的惊喜？ 是给我的惊喜，然后就是 哭没哭？没有， 导演是要拿住的，然后我旁边的那个妹子呢是昨天的生日， 哇，所以其实两个人一块儿过了生日， 是两个人一起过生日，然后大家一起合唱了生日快乐歌，还 而且他们俩都叫蕊， 都叫蕊， 对、Double Ray 挺好的，这是新的 CP。 对， 再看这张，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制作部的全体成员，在这个最后撤台的时候照了一张相，你可以看到就只有一个男孩子，然后像后面这种二层台啊，这种大型道具需要那个爬高的，全都是 那个男孩子，是 没有，全都是女孩子在做， 所以你们社团也是女孩当男孩用，男孩当那啥用是吧？ 对，我们都当那啥用是吧？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就是当时演出的照片， 这应该是一个剧照，然后前面站的就是我们这个宿舍里面的四个主角。 让我来看看，虽然这张照片有点糊，左二是不是播音呢？ 右二，黑衣服的那个是播音 啊，这个是播音是不是？就是远看大家都是小帅哥，有点认不太清了，主要还是你们这个画质问题。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最后在谢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白白的， 白白的是眼镜吧？ 对，白白的是眼镜，就他出的是雪人努努，然后他身边的那个戴白虎。 你们居然让那么瘦的眼镜出雪人努努，是因为他的身高有优势是？ 就是现在是要夸他对吗？ 你可以不夸，我不会告诉他的。 其实是他长得帅嘛，因为他演的是我游戏中的角色嘛。 你是为了贴近你的角色是吗？ 没有， 就是主要是因为他身高够，然后脸小，我们出那个角色是。他等于是一个小孩踩在一个雪人的头上，然后所以那雪人头就在他的胸前，是一个假的头。 是，大家在弹幕当中祝范范生日快乐了， 谢谢大家。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里面有阿狸，有女警， 然后另外两个是皮肤，那个最右边白衣服的是盲僧龙的传人，然后左边这个穿女装的小哥哥。这个皮肤是安妮 啊、看来你们这部戏反串不少啊。 主要是男孩子们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女生的角色嘛。 是的，这个大家都懂啊，都有经验。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这也是刚才的一个剧照哈。还有这个，是我们三个剧这个游戏当中的角色， 是我们三个大反派。 大反派， 对，大反派就是后来被 那个主角蹂躏的角色。 嗯，不过多的剧透了，省得你们再次演出的时候 okay, okay. 给大家留一点惊喜，好不好？嗯，再来看这一张， 这个是英雄联盟里面会有一个售货的老头 NPC、 嗯、哎，你看你们这个服装起码就是一个就是很要劲儿啊，像所有的服装都是自己去制作还是说拜托专业的裁缝去？ 有些是自己制作，有些是自己拼接组装， 拼接组装。 就比如说我有这个帽子，他有这个衬衫、 嗯、 然后我们怎么能像、啊、我们就怎么做。 嗯，再看下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现场 乐队中学的毕业生们的 乐队 管弦乐队。再来看下面， 然后这张就是他们宿舍四个人、嗯、当时这张的应该是让博隐出去拿外卖。 嗯、 对， 然后博隐说我不干， 就是博隐哼了一下然后就走掉了， 内心 OS 哼。 对， 来看这个、 这个、 大家在庆祝什么吗？ 对，这个是最后这个博隐和这个剧中那个女孩子告白成功啊。 哇，还有感情戏呢。 嗯， 幸福吗博隐？ 是不是谢谢我？ 还行吧。 你看看，就是故意表面淡定，其实内心已经沸腾。再来看这个，这是大家一起在吃饭，是不是？ 就是在宿舍里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应该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宿管阿姨会查你的电器， 嗯， 然后这就是他们偷偷摸摸的在吃小火锅。 嗯，再来看下面， 这是我们的女二号， 哎， 嗯， 小姐姐长得挺好看， 嗯，演、演的是她的表姐， 嗯， 然后这一段是参考了芝加哥里面的监狱汤狗。 哇、 wow、然后他是现在这是一个在唱歌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部戏当中也会加入各种就是作品当中的梗，是不是？ 对、嗯、有很多游戏和作品当中的梗。 嗯， 大家底下反应还都蛮好的， 大家是不是都能够认出来？ 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作为编剧来说、嗯、最害怕的是自己设计个包袱、 嗯、 底下没有反应。 但还好、 嗯、 万幸的是大家都还有反应。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部作品那个丁司令先生的压迫的时候的剧照。 哎，那下面几张都是丁司令先生作品， 嗯，应该是 剧照了，是不是？嗯，其实我们知道这次就是为什么要叫做双拼公演，是因为一共在两个小时的时间还是三个小时时间里面上演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时间里面上演了两部作品，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二次元的 Our Time 之外，还有一部丁司令先生的压迫。 嗯， 这两个戏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为什么想到把他们做成拼盘放在一起呢？ 嗯，这可能对于一个学生团体来说，我们要在短时间内跟大家展现我们的多元的效果、 嗯、 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是做一个经典的剧目和一个原创的剧目。 嗯， 之所以找了丁司令先生的压迫呢，是因为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 嗯， 就我现在在中戏上学嘛，然后老师正好是从前到尾讲了一下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是有现实意义的。 嗯， 他在讲一个现代租房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然后我把这个剧本拿给燕总呢，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丁司令先生的作品叫一只马蜂、 嗯、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剧。 嗯， 但是那个参与的人数就会比较少，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希望一次比较大的演出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 所以选择了压迫。 对， 嗯，有没有担心过因为这两个作品的受众可能不完全是一类人，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拼在一起没准效果不会像你想象那么好，有过担心吗？ 有过。 嗯， 但是就是勇气可嘉， 就是勇气。最后的效果是不是还挺好的？ 我觉得还可以，大家的、嗯、就观众上的反应。 对，因为我们两剧之间也会有一个调整的时间、 嗯、 观众大家在第二个剧 Over Time 也会比较好接受。 两组演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大家 两组演员 相对独立 的分开，然后但是有一个角色是他两边都有参演的、 嗯、那样就会辛苦一点了。 对，非常辛苦、 嗯、是就是要兼顾两个剧组的排练、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排练时间里面是在拍两部戏。哇，那真的是压力非常大了，但还好看起来就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还不错。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几位还给大家拿来了我们 Our Time 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可以冲着摄像头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先、 嗯、 先让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好不好？再往这边拿一点可以。嗯， 这边 对，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因为你其实默默刚拿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花，但我又觉得这个花好像不太像，大家可以猜的是什么。 就还有好几层、 嗯、对，好几层，外面裹了一个皮儿，里头是啥呢？ 哎，我发现默默真的很聪明，他把最重要的一个提示的东西给拆了，这就增加了猜测的难度，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说，其实外面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 对， 就取材于生活的一个东西，你给把它去掉了，看我们当中。大猜是手抓饼， 其实很接近 了，其实很接近了。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吧。 来， 豪冠， 豪冠， 就是好像是另外一个谜题的样子，是吧？ 对，今天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豪冠吗？我说豪冠是不是哪个篮球队啊？但我要不要回答篮球队呢？如果不是的话，岂不是显得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很无知的样子？然后我就谦虚的说不知道。那我再提，然后他们就说那我再提示你一下，豪是豪华的豪，冠是 灌 篮的 冠。 那我当时想，那难道就是一个哪儿的球队吗？ 其实 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我们这个是一个缩写，叫做宇宙豪华鸡蛋灌饼。 大家相信在大学的时候或者说在高中的时候一定都吃过路边卖的宇宙豪华， 就是加十层里脊的那种，好几层生菜的那种。 那为什么这个道具会在这部戏当中是比较有特色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个道具呢？ 就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说这个戏其实是写给某一年的毕业大戏嘛。然后他们当时的男生宿舍呢不是成立了一个电竞的战队，他们是成立了一个乐队。他们乐队每次排完练以后呢，就会在门口买宇宙豪华鸡蛋灌饼。然后突然想到我们这乐队叫什么名字，不如我们就叫豪冠吧。所以正好我们就把它移植过来，让这个电竞战队叫做豪冠。 那演员当时拿着这个豪冠不会这么大个吃得下去吗？ 他们有质疑过我很多次，包括什么这个我们是否要叫双拼太像饭，然后我们做的道具还都是饭，就是是不是因为我姓饭的原因？ 其实已经加入了豪华午餐是吗？我没有打广告，没有打广告。为什么要叫双拼公演？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双拼这个名词的？ 我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好纠结，就范范说想叫双 拼， 那你们还有其他更好的名字备选吗？ 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像一个 某一个快餐。 你看看你们呀，你们又不满意人家起的名字，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创意？ 然后我们自己开始想，然后结果发现自己想出来的又贴到那个就夹心面包这种吃的东西上， 就是的。 所以最后还不如就从了范范，就叫做 双 拼了。 就我们要听长最好看的人的话， 啥时候都不忘夸一夸自己，是不是？ 对， 就拿着豪冠啊，做着双拼公演。所以这个冬天还感觉就是 非常饱， 对，非常饱。 就感觉应该可以给大家带来两种不同口味的小菜吧。我觉得也有这种意思在。 没错，那我们知道昨天晚上是演出结束了，那下一轮还有没有这两部戏的演出计划，或者下一部有没有排新戏的计划？ 这本身的这个戏的复排应该会在夏天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又有一届新生要毕业了嘛，可能我们会拿出来再一次大家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家再唱一遍这样子。然后新戏的计划是男左女右话剧团打算参加今年的大学生戏剧节，将拿出一个原创的作品，关于活字印刷术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印刷学院的社团，大家也知道活字印刷术和印刷学院还是非常有渊源的， 对， 所以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聪明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做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学校气质的这么一个戏，是 谢谢。就今天我过生日，对不对？ 哎，说到过生日，我们知道今天范范是寿星，大家都说嘛，过生日长了一岁，要给自己许个新年的愿望。你在今年有什么想达成的愿望吗？ 今年正好是 半百的一半， 对，而且还是就是本命年，所以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和男左女右一起，让我们这个社团变得更加的厉害，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当然今天再许一个愿望，就是祝愿我们漫游嗨翻天越来越好。 哇，谢谢谢谢，我们都沾一下寿星的光啊。那其实今天其他三位嘉宾，我们也来说一下自己今年想要达成的目标或者愿望好不好，在节目的最后。 今年的愿望就是下学期的毕生能够按进度排出来，不要再拖进度。 你为什么要看范范？你是现任团长哎。好，你的这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啊。好，那我们 其实不只是饭馆，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制作，包括我们自己演员的进度都要，因为这个一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就是。 相信就是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一定可以把这一部戏顺利的拍出来的。那博颖呢？ 我的话，我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个外援嘛，我不是印刷学院的。 你希望可以继续当外援？ 对，我希望我可以常来，以后就不要说因为演完一部戏之后散了，演完了然后大家就可能就见不着了。 就你自己没有什么愿望吗？ 过来参与啊，或者是经常见面之类的。 嗯，其实这就是给范范一个任务，就是他的意思是你要再量身打造一个角色。 我觉得他们的两个愿望都是向我许的。 那我们来听听默默的愿望。 我首先希望顺利毕业。 你知道你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个暴击。你在说你很年轻是不是？看我的眼神。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自己在就是实习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可以更多的带回到学校话剧团。 嗯， 然后让话剧团能更好的按照我们以后定的目标更好的运营下去。 嗯，好的，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最新的作品，也希望我们男左女右话剧团以后也可以越走越好。非常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辛苦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不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叫做漫游嗨翻天，大家可以在 B 站上搜索。同时呢，我们的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我们下周日再见啦，拜拜。でもさ